找到那方向，地老天也不会荒，平凡的人也会爱到了疯狂，纵让不朽的天地带来想象。天上的雪花白茫茫，雨上有情浪闪亮亮， 流传的神话 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